啊。不过说到这儿呢，得向报纸的同行们道个歉，报纸不会过时，只不过是大家的一种担心而已。毕竟现在网络如此的发达，但是呢，我觉得换一种思路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有人在担心这一点的话，恰恰说明报纸是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否则的话人们不会再想这件事情了。那过时就过时呗。那么同理可证啊，侦探小说也好，松本清张也罢，这位大师留给我们的那些作品，作品当中透露出来的对人生和社会的这种感慨和其中的韵味，反映的那个时代的那种那样的一个时代的特色，那样的时代的画卷，其实会永远的定格在历史文学史当中。什么时候就像是你家里的那个书架一样啊，书架上有很多的书，你不可能天天都看书，你工作很忙，下了班还要去这个带孩子或者是做饭等等。但是呢，如果说有一天你突然之间有空闲了，想起来要看看书了，随手一抬手就可以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你喜欢的书，打开一看，哟，是《点与线》，哟，是《异录》，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沉浸到大师给你塑造的当年的那种氛围当中。这也是我们今天呢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要带给大家的一种感受，来和你分享。在这样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们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烧脑，一起来破案。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那坐在我左侧这两位小姑娘，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生刘毅和莫乔飞，我叫他们小爷和小莫。这二位同学呢，跟我一起呢，跟大家共同陪伴着各位啊，已经走过了好几个星期天的午后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跟他们二位一起来共同走进松本清张的世界。说说今天的节目怎么来参与收听，恐怕你已经知道了，就是通过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同时呢，你还可以上网，比如说一直播呀，比如说通过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等等，都可以在既听到同时又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看到节目对于我们午夜侦探社来说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特意给各位截取了两段现在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的，就是松本清张他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这个片段，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那么在这之外呢，其实我更希望的呢是你们来关注我们的午夜侦探社的微信公众号，叫追案组，追是追求的追，追踪的追，案呢是案件的案，组呢是小组的组，追案组。你通过这个网上能够搜索到，那么就是可以来加关注，跟我们一起。到时候呢，我们的追案组呢，到希望我们的这个队伍，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然不是我的粉丝，是大家喜欢侦探推理小说这样的粉丝越聚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个组织一些更丰富多彩的跟大家交流的互动的这种活动，也特别欢迎期待大家的参与。好了，那么下面我们来切入正题，来说这个松本清张。松本清张啊，说实话啊，让我很感慨的或者说很意外的是这样一点，就是我看到他的这个介绍，松本清张其实呢，他是一个只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像这样的作家并不少，他这个通过后天养成，好好的这个学习，通过自学对人生对社会的感知，那么来创作出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这个其实我觉得在作家这个行列里面这种现象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就是很多作家其实他的学历都不高。其实文学创作这个领域也不是一个拼学历的领域，说老实话，对，这个因为也没有读者，不是像那个 HR 那样是吧，像那个人事 资源管理部的领导那样说啊，看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的这个平时成绩如何啊，这样来确定你是不是一个好作家。不对，读者是要看你的文字，看你的小说，看你的作品，只有作品打动他，紧紧的抓住他，让他欲罢不能，他才会爱上这个作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么松本清张呢，他首先是一个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作家，同时呢他还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作家，而这一点呢也和很多的作家的这个早期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可能也确实是由于这样的人生经历，才能够使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的确，这个松本清张的作品呢，在今天来说呢，可能在某些朋友看来不太合时宜。为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反正我看松本清张的作品，我认为他的小说里面的人物，那个时代，或者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今天已经没有了。但是小说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对人生、对社会的一些看法，今天依然是鲜活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首先请这个小爷刘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松本清张的生平，开始吧。 好的，这次呢依然是由我来为大家介绍这个大师的生平。我们从他出生开始讲起。松本清张是在1909年出生在日本的福冈县。正如刚才立新老师所说，他是出生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中。因为他们这个家庭呢特别的贫困，所以他其实原来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原来有两个姐姐，但是两个姐姐呢却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就夭折了，所以他就成为了家中唯一的孩子。同样是因为贫困，松本清张在13岁的时候就辍学了，也就是说他只有小学的学历。辍学之后，为了家里的生计，就去一个电器公司里面工作。其实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是在工厂里面这样打工来赚取一些钱。到192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松本清张18岁的时候，他打工的那个公司倒闭了，非常的不幸。于是他为了还是为了生计，他就走上街头去开始卖年糕，然后又去印刷厂做了学徒。在这个期间呢，他阅读了，就是接触到了一些推理的作品，包括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爱伦坡的作品啊，柯南道尔的作品啊，还有包括这个芥川龙之介的一些像这样的文学家的作品，他都有接触到。再到他28岁的时候呢，他顺利的进入了这个朝日新闻的这个报社工作，算是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不过到1943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他这个34岁的时候，他应这个国家的军队的号召去入伍，去这个去朝鲜去做卫生兵去了。在战后呢，他便复职回了他的报社。不过因为日本在战后是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为了养活他的家人，经历了最底层最辛苦的工作。因为他们家是9口之家，他有他的妻子、他的父母，还有他的5个孩子，加上他自己，所以是他一个人要养活9个人。所以为了这个9口之家的生计，他是奔波了无数个地方，然后做了很多很多辛苦的工作。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的时候，回忆的时候就说他这段时间基本上是他最为心酸的生活了。不过不得不说，这一段社会底层的生活为他的创作奠定了非常丰厚的基础。到了1951年的时候呢，松本清张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朝日周刊在那一年举办了一个100万人小说征文大赛，奖金第一名是30万日元。这个数目对于家境贫困、急需钱财的松本清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写了一个作品去投稿。那个作品的名字叫做《西厢纸币》。他那个时候连本子和笔都买不起，就用特别特别劣质、特别粗糙的笔纸来写的这部作品。而不负众望，这部作品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拿到了第三名，他获得了10万日元的奖金。自此呢，他可能是受到了某种鼓励吧。 在次年的时候，他又写作了一篇小说叫《某小仓日记传》。这部作品呢，获得了第28届的芥川奖。芥川奖是日本文坛，就是文学类作品的一个比较高的奖项，是针对文学新人来说的。所以说，松本清张作为文学新人的时候，已经42岁了，43岁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那么他在获得这个奖项之后呢，当然是得到了一些关注。当时有一个推理作家叫木木高太郎，他鼓励他去进行这个推理小说的创作，并且邀请他来东京发展。那么松本清张是一部分是听从他的建议，一部分也是因为工作的调动，他在1953年的时候就去到了东京。但是他当时还是有一颗文学的梦，所以他还是在文学的领域中不断创作和这个尝试。但是他在文学领域中的尝试却碰了壁，他把作品发给这些编辑或者是一些大作家的时候，却只是被认为是垃圾作品，就是没有什么前途。所以说这一点让他想要去转换他的领域，听从这个高太郎的建议去投身推理小说的创作。于是在1957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点与线》就发表了，而且是以这个在报纸上连载的方式进行发表。自此呢，就开始了他的推理小说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生涯。但是在1959年的时候呢，他因为写作，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手写嘛，写作的这个太频繁太多了，他患上了神经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口述他的作品，然后由速记员福冈龙进行速记，最后他再进行润色。这样的方法一直持续了9年之多。然后之后他便发表了一系列的作品，包括日本的黑雾等等推理小说，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掀起了一阵热潮，就是当时黑雾也一度成为了社会上的流行语。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呢，他的小说创作已经不是他生活的主要部分了。在他晚年时候呢，他被推选为日本推理小说理事长，而且被美称为推理小说的清张时代。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些评委啊，或者是评论，就主要是用来评论做一个评论员的一个状态。然后他晚年也对这个广播方面也有一些贡献，并且授予了一些奖项。那么在1992年的时候呢，他就身患肝癌，然后就去世了，享年一共是82岁，也算大概当时也算是比较长寿的了。 这个刚才小爷刘毅呢是简述了作家的一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在想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松本清张带给我们的关键词，第一呢是他的这个学历并不高，第二呢是大器晚成， 对， 第三呢是人生阅历经历相当的丰富。他在社会底层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于在这期间呢，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服兵役，然后走上战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当时的这个日本侵略军到朝鲜去服役，当时他在部队里面担任的是卫生兵。这段经历实际上我们要是仔细来看这个清张的作品，会发现在他的作品当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个呢就是幼年青年时期的这种艰难的生活经历，也包括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发动的不义的战争，在这个松本的一些小说里面其实是有表现的。那么其中有一部小说，这个小说我印象已经很模糊了，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就是这也是松本清张小说的一个特点，他的小说永远是抽丝剥茧，他不会像今天的比如说像这个岛田老师啊，或者像这个东野老师啊，他们都是当代作家。就好像是我记得有一位相声演员讲的，说是那过去老先生说相声，他抖一个包袱叫三翻四抖，他会这个铺垫很长时间，让你把这个笑感酝酿足了，他啪抖开，这样的话你才会哄堂大笑，你觉得哎呀这个笑话真是太可乐了。但是今天呢，人们的这个生活节奏加快了，所以今天说相声不能三翻四抖，一上来就要抖包袱，就要把你逗乐了。对，这个可能是时代不同，其实我觉得跟艺术的水平倒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但是今天的作家其实也一样，他们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往往一开始就会直奔主题，一下就吸引住你。但是松本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小说是一点点的逐渐的，就像翻书一样，你一篇一篇的随着书页的翻动，你才能够让这些情节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这个故事的脉络渐渐的像那个电影电视剧的画卷一样在你面前一页一页的一点点的展开。所以我看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男主是一个特别低调的，生活特别的不显山不露水，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人。这种类型的男主在松本的小说里面占很大的比重，他小说当中的绝大多数男主都是这类性格。对，就是平常完全把他扔在人堆里面你就认不出来，路人甲路人乙。结果随着这个情节的发展，他好像是有一本日记还是什么，就是通过他的这些对他过往的生活岁月的记述，我们读者才发现这个人原来曾经参加过这个到国外去作战，就是侵略他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日本军队，在日军当中曾经服役，那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很惨痛的这个印象，那么回来之后影响到他的这个心理，影响到他的性格和生活。所以这也是就是我谈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松本清张带给我们的关键词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社会派。很多人说松本是社会派大师，为什么说他是社会派呢？有人说他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有很深刻的这种描述，的确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读者认为松本清张不是一个单纯的侦探小说作家。其实松本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他认为侦探小说推理小说在他这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他通过这种推理和侦探小说，通过描绘发生的命案当中人与人的关系，来这个折射出当时的日本社会。因为我们知道正如刚才那个刘毅所说，松本他生活在一个就是整个世界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在动荡巨变当中的这么一个时代，就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日本经济大萧条，到后来开始冷战，然后日本渐渐的凭借它的技术方面的等等的优势重新崛起，那么这么一个过程，也包括整个世界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日本在这个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它整个的这个社会上面人们的这个心理心态的变化也是打着深深的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松本他所描绘的那些人物跟那个时代是紧密相连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物，他们的心理他们思维的方式我们也并不会真的觉得陌生，哑然一笑，因为这样的人在今天依然是有的。这就是松本小说的价值，他所谓的社会派也不见得就一定是要批判这个社会，他更多的是像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的折射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对，你比如说松本清张在日本的文坛，就是很多人说他叫清张革命，这是加了引号的，所谓革命是带有革新的意思。他在创作风格方面的革新是什么呢？实际上他并不是说松本清张更多的像其他的一些日本作家一样专注于他的文学创作，哎，我觉得描绘一个景色怎么样更美啊，或者我描绘一种人性啊，或者什么样。松本清张更多的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唤醒日本人，这是他成为日本推理小说社会派大师旗手一样的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他号召人们去过一种叫做整全生活，就是他号召日本人去过整全生活。什么叫整全生活？他就说你们这个日本人，你们太这个具有两面性了，双重人格。一方面呢，这个偷偷摸摸的，一边呢又冠冕堂皇，一边在黑夜中暗自啜泣，另外一边呢好像又是一副那个很光鲜亮丽的样子。他觉得你们这样，他你觉得这个社会不正常，他觉得这是社会的弊病，所以他说要过整全生活。所谓整全生活就是你要表里如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表里如一，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有类似的描述，也有类似的主题，类似的内容，类似的人物，类似的情节。就他的很多小说当中的人物其实都是在过着两面生，两面人生，双重人生。这个不仅仅是个心理问题，其实跟时代是有关系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在分析到这个松本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这些。关于这个松本清张的这个代表作呢，有很多啊。刚才这个小爷刘毅呢介绍了《点与线》，还有一部作品，这也是很多的中国读者和观众非常熟悉的，就是《杀气》。其实原著呢叫《杀之气》。什么叫《杀气》呢？其实我最开始我是通过看电影了解这部作品的。杀气嘛，就是我后来才明白什么叫杀气。杀是那个石头十字旁的杀，气是那个器具的气。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因为我们很多内陆的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个概念，你要生活在海边人就知道，比如小孩到海边去玩，海边有沙子对吧，把那些沙子，因为那些沙子是进了海水的，所以它有一定的重量，你把它捧起来，你把它就像捏那个泥一样的，捏胶泥一样，你可以把它这个制作成某一个形态，把它制作成一个小城堡啊，一个小房间啊，或者是像我们小有时候玩会把它做成一个坦克呀等等，孩子嘛，当做玩具。这个就是松本清张小说里面所说的沙器，就是用沙子制作出来的一个小玩具。而这个东西放在海边，大家玩很高兴，可是呢你要记住，这个海它是要有这个涨潮和落潮的。一旦到了晚上，这个海开始涨潮的时候，海水开始涨潮，海水就会逐渐的从深处漫到这个原来那个沙滩这个地方来。所以你在那儿搭建的沙器，到了晚上，到了黄昏时刻，夕阳西下的时候，它是肯定会被涨潮上来的海水浸没的。就这么一个细节。那么这个细节，这个情节，这个场面就被松本清张运用在了一部经典的推理小说当中，就是杀气。当然他这个杀气呢，说实话啊，一方面他说他作为这个社会派的这个大师级的人物，那么他对日本的社会，日本的当时就是这个战后吧，人们的这种心态有很深刻的描述。一会儿我还要讲到，他说整全生活，你不要一边暗自啜泣，另外一边你又过得冠冕堂皇，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在杀气当中就有。那么其实更就是除了这方面之外，作为社会派，可是我们发现松本清张他还有另外一层，他自己其实也过得不是整全生活，你要记住，就是他本身他也这样，就是一方面他说我对这个日本社会有很深刻的描述，但是他没有给出读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你们过的这个样子，好像怎么说呢，中国人讲话虚头巴脑的是吧，但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于是他把这一切归结为两个字，宿命。就完全是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消极的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事儿解决不了，那解决不了，那大家就只好继续再过，你说整全生活过不了，就只能过非整全生活呗。就是等于是他是一个带点悲观失望色彩的，就是这么一个作家。这个是你不能说这是作家的一个毛病吧，他可能像松本这样的大师，尽管他那样的睿智，那样的洞悉人类的弱点，但是他没办法改变，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他超越不了，所以他也只能给大家留下这样的遗憾。这是这个松本清张这个故事，他的这个作家的创作带给我们的一种感慨。好，稍事休息，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午夜侦探社之松本清张。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部作品是松本清张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点与线》。他这部作品的主题呢是关于日本当时社会官商勾结行为的这个一个现象。故事讲的是那个刑警在九州日本九州的香锥海滩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具尸体呢是佐山宪一，一位男性，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女性，是东京小雪餐厅的一个女招待，就叫做阿石。警察发现他们一起服毒身亡了，当时他们死的时候装束比较整齐，然后又没有外伤，而且他们发现阿石身旁有一瓶装有这个精酸钾的橘汁，所以他们就按照固有的观点判断他们俩一定是殉情死亡了，所以警察就迅速的结案。但是呢有一名刑警叫做鸟四，他觉得这件事儿不太对劲，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如果两个人是殉情的话呢，那么两个人在生前一定会一起行动。可是他们在从东京到九州的这五天时间里面，佐山都是一个人在住着宾馆，然后只是到去海滩的时候也是阿石打电话通知他才过去的。同时他们在佐山的衣袋里面发现了一个人的用餐券，而不是两个人的，所以这些细节呢让这个鸟四刑警都觉得不太合情理，所以他就悄悄地跑去现场重新调查。通过调查呢，他就发现通过这个列车的时刻表慢慢解谜，发现呢这其中有破绽。他后来调查就发现，原来呢当时中央有一桩贪污案东窗事发了，那么死者呢这个男性佐山，他就是这个贪污案的知情人。那么佐山的顶头上司石田主任和这个机械工具公司的经理安田，他们之间有贪污行贿的行为，所以当时警察就当即传讯了佐山。这个主任和安田就担心这个贪污的事情被暴露出去，觉得自己情况非常危急，所以呢他们就把佐山和这个阿石叫到了九州。那么安田夫妇呢就在不远的地方把这个掺有毒药的橘汁把这一对青年男女毒死了。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爱情关系，他们就假装他们俩是殉情，把两具尸体放在一起迷惑了这个警方。后来呢这个警察知道了真相以后就准备去逮捕这个安田夫妇，但是安田夫妇知道情况不对也就双双服毒自杀了。那么既然这个一干人犯都已经死了，死无对证，而且这个石田主任还有上级的庇护，所以呢他就因此就没有被最终就逍遥法外了。不仅这个没有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反而还升了官。对， 你看刚才这个小莫讲述这个著名的《点与线》这部小说的基本的情节，不过在这儿呢我们得跟大家道个歉啊，因为这个我们剧透了，但是没有办法，不剧透的话呢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你更会对我们有意见，讲了一半对吧，还这个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你去读他的原著，没有关系，因为松本的这个作品呢有一个特点，就即使你已经知道大概的结局了，你读这部书一样会给你不凡的感受。他的作品刚才我说了也正如松本自己所说，他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他在这里面夹杂了掺入了很多很多文学的元素，这个他某种意义上说松本的一些作品可以当作严肃文学来看。所以就是我们看了这个小说以后，这些情节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熟悉，就是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生活当中，像刚才说到的这些人物其实依然有存在在我们身边，就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一样会有类似像刚才说的这些官商勾结啊等等丑恶和腐败的行为。那么下面再请这个小莫来介绍他的另外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我要是没有理解错的话好像是一部短篇小说。 对 啊，因为这个点与线是长篇小说，这部短篇小说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买地方报的女人。 买地方报的女人。 嗯， 甚至还有网友就这个事儿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说松本清张会不会和报纸一样过时呢？因为这部小说里面的很多关键的情节，他认为在今天已经没有了，因为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大可能会这么的依赖报纸，但那个年代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多余，这种担心有点多余。不过呢，就是也说明了刚才我说嘛，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读者对松本的爱，对他的爱，这个爱之深才会责之切嘛。在小莫给大家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呢，这个来听一段或者来看一段，就是刘毅给大家下载的网上的这个买地方报的女人这部影视剧的片段。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买地方报的女人的这个一个片段，这是实际上是前两年的版本吧，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广末凉子她主演的这部电视剧还是电影我不知道。那这个情节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先请小莫介绍一下。 好，这个买地方报的女人讲的是一个叫做朝田芳子的女性，她在这个报刊亭就订阅了一份地方报，叫做仙台日报。然后当时呢，她营销部要让她填写订阅理由，她就写说非常喜欢一位叫做山本孝志这个作家的连载小说。可是过了不久呢，没定多少时间，他就立马退订了。这个山本作家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哎，居然有女性的读者喜欢我的作品。”然后可是知道他不久就退订了，说：“难道是我的作品不好吗？肯定不是，那一定是他没有好好读。”所以他就立马就跑到东京，就去找到了这位芳子小姐。那么他一方面呢就表达了是对他的感谢，就是关注他的作品，但同时呢他还当时在那份仙台日报上还报道了一个自杀的案件，一个自杀的疑案。然后他就针对了这个山本作家，就针对这起案件还和芳子做了一个讨论，说想把他改编创作成一部小说。那么就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呢，这个山本作家就旁敲侧击地了解到，原来这个芳子就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他发现原来这个朝田芳子呢曾经偷盗过一串项链，然后偷盗完以后他就被一对青年男女叫做庄田昭夫和福田惠就被他们俩要挟说，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所以就是加上骗钱骗身，然后当时这个朝田芳子的女儿也出了意外，所以她的生活那个时候变得非常不幸。后来芳子就谎称说，你们到这个宫城县的山上，那里有一位阿姨。他那儿有你们所需要的钱，所以这对男女就跑到了山上。那么芳子就在山上把他们毒杀了，并且伪装成了一个自杀案件。山本呢就在这个和芳子的这个交流过程中知道了芳子杀了人的真相，但是他并没有立即把这个真相公诸于世，而是想尽可能的从芳子身上得到更多的创作灵感，并且他还要求芳子和自己结婚。但是芳子就说，那我们过一段时间在当时事故发生的山上我给你答复。然后到了冬天呢， 山本就和这个芳子在山上见面了。山本就当时公布了他这个创作一部订购地方报纸的女人的这个宏伟的创作计划，然后说他的续集要写成海边小镇的遥远声音。他们在山上见面之后呢，山本就喝下了芳子递给他的咖啡，后来他完成著作以后也同时还喝下了芳子给他的毒酒，就突然倒下，也就身亡了，也就是说芳子把他毒死了。那么后来呢，芳子就来到了医院，就是回到了他还在昏迷的女儿身边，就边给他擦着身子，边讲述了他自己杀人的这个经历。他说这个山本作家看重的其实还是成为一个名利双收的作家的这样一个名声，并不是想就是对他有任何的感情。所以就是芳子就是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失望，于是就杀了人。对，就是还是最终还是隐瞒了自己把那对青年男女毒死的这样一个事件。对， 就是这不是一部长篇的小说。而且呢，很多读者看了之后呢，我看到评论，因为在这个小说当中呢，这个芳子呢，这个当然他杀人嘛，杀人就不能是好人了，对吧？不管什么理由，那杀人肯定是不对的，是犯法的行为。所以呢，这个很多读者就说这是松本小说当中的塑造的又一个恶女。那因为在松本的其他作品里面也有类似这样杀人的女人，但其实呢，我认为不然，就是松本并不是说他对女性有什么恶感，他并不是歧视女性，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小说当中的这个杀人的这个凶手当中的确有女性，但是呢也不都是那种所谓的恶女，绝大多数呢他是给了他们就是犯罪的一个理由或者是一个时代背景。其实这个不光是对于女性的罪犯，对于男性罪犯松本清张的作品当中也给了他们犯罪的理由。当然犯罪的理由是加了引号的，不是说你有了这个理由你就可以去犯罪，只是说因为这个种种的缘故使得他走向了或者滑向了犯罪的深渊，这是我们新闻报道经常用的一句话啊。的确如此，就是比如说在他的著名的作品经典代表作杀戏当中，这个人物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上半段我提到过，松本在这部作品里面表现出来的是宿命的这么一种思维方式。他觉得这个作者他就认为这个他所塑造的这个凶手这个杀人犯不管怎么样他最终没有办法摆脱他这个个人命运的这种悲剧，他的宿命，他认为他没办法摆脱，他认为他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当然这种观点呢我们觉得值得商榷，不过呢作者的确想表达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绝望的心理，这就是杀气。那么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杀气这个故事。在这个讲这个故事之前呢，还是要这个播放一段刘毅给我们下载的这个杀气这部这个经典电影的这个片段。因为这个影片呢已经是好长一段时间了，就是之前很久很久，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中国观众看到的这个最早版本的这个杀气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它的创作拍摄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些。那么在那之后呢，这部作品杀气因为是松本清张的代表作，所以就像点与线一样被无数次的翻拍，也不能说无数次，就是数次吧，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版本的杀气。那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版本，也能唤起一些中老年听众对那个年代的一些记忆。 他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去酒吧的。 是的。 怎么知道他带东北口音？ 因为他说话的口音带滋滋腔。 他有地方口音？ 是的。 是你亲耳听见的对吗？ 对，地方口音很重。 客人要的酒端来以后你就要坐下来了。 是的。可他说我 我们要谈话，不用陪了。 那年轻人说的？ 是那边的一位。 那你呢？ 我就去陪柜台前的客人去了。 两人走的时候快11:30对吧？ 是的。 他们一共添了3次酒，那两人一直在谈，不是那边的对着年轻的一个劲儿在说，是吗？ 是的。 那他们谈些什么呢？你这儿离那儿很近。 是啊，可当时在放唱片，他们谈话的声音又很低。 看样子主要是他在说了。你看他们俩像是什么关系呢？是在商谈买卖，还是朋友叙旧？内容听不清楚也没关系，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可以。说说吧。 你没注意吗？嗯，那会儿我们不是给他们端酒了？ 嗯，我什么也没 说。什么？ 我第二次给他们端酒的时候听见了什么卡美的。 卡美的？ 是的，他们说了2-3次。 刚才这段是这个杀气，就是等于是杀人事件案件发生之后，这个日本的警察在这个寻踪进行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场面。因为是长篇小说啊，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篇幅来给大家做这个太过于详细的介绍，那么只能简单的说一说。而且呢还是要道个歉，这个里面也得怎么说呢，也得剧透一下，不然的话呢这个故事没法讲。就是在日本呢，在这个小说当中呢发生了一起杀人案，那么实际上不止一起，就是这个死者呢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在铁路上，在铁轨上被人杀害的，这个死得非常惨。所以呢这个警方呢就开始这个侦破这个案件，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茫无头绪，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死者好像没有什么比如说这个不正常的这种社会交往啊、人际关系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案件随着这个侦查侦破的这个进度啊，有一个人浮出水面，这个人叫和贺英良，是当时日本著名的一个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当时正在创作一部被他自己或者媒体或者什么业界视之为他个人艺术生涯当中的巅峰之作，叫做《宿命》的钢琴曲。那么他本身呢，一个是有很高的名望，虽然很年轻，青年才俊，另外呢他这个好像也要和一个大财团，就是大财主的女儿要这个结婚，所以说呢这个前程似锦这么一个年轻人。但是呢随着这个侦破的进度，警方发现这个和贺英良跟这起杀人案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大家还是很疑惑，因为这个死者是一个很普通的，是个小公务员或者是一个普通人吧，就觉得他的人生经历不可能跟和贺英良有任何的重合。那和贺英良这样的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有着艺术涵养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精英人物啊，他怎么可能跟一个就是那个很普通的一个小公务员小事务员，他的人生怎么会跟他重合？那个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节点上碰上的不知道。因为和贺英良的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呢也是个谜，人们看到他的时候，知道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是如日中天的一个名人了。但他之前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他在哪儿求的学，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是生活在农村，生在乡村还是生在城市，这个大家都不知道。他的人生经历仅仅就始于他成为一代大作曲家，这个时候人们一认识他，他就如日中天，他就被光环所笼罩。所以人们觉得很奇怪，包括警察也是觉得他跟这个死者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警方经过侦破深度怀疑和贺英良 和这起杀人案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是嫌疑人，他是杀人犯。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儿我得先解释一下，就是这起案件的直接的这个案发的动因，到今天为止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已经不存在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麻风病。这个在当年由于这个科学不够昌明，也是医学的水平还没有进步到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人类呢对于这个麻风病呢还是很惧怕的，尤其对于麻风病人，因为麻风病得了以后他那个外貌的那个样子让人看了以后很难接受，所以呢这个麻风病人至少在日本就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间段内啊，麻风病人是受到社会的排挤和歧视的，一般来说是不允许麻风病人比如说什么什么进入到一些区域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是包括生活在这个和普通正常人生活在一起，这个都是不能允许的。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才直接导致了这起案件的发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和贺英良的父亲是一个麻风病人，从小的时候由于他父亲得了这样一种怪病，所以说呢就被这个同村的呀或者是这个乡邻之间啊就是看不起，或者是把他这个排斥在这个大家这个生活的圈子外面，甚至不允许他住在村里面，往外轰，就不允许他这个跟正常人在一起生活。最后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和贺英良的父亲就带着这个小和贺父子两个人就到处流浪，四处流浪。就是和贺英良的童年，别看他后来成为一代大作曲家，但是他的童年过得非常的艰辛，非常的凄惨。那么后来呢他们碰到了一个好心人，这就是那个死者。那个死者他碰到一个好心人，这个人好像我要没有记错的话是在铁路上工作，正是因为在铁路上工作，所以说和贺英良父子他们在乞讨为生的这个生涯当中，他们必然要搭火车嘛，搭火车就会碰到这个列车员，这个列车员是非常善良，就收留帮助他们。最终呢和贺英良的父亲并没有去世，但是呢后来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那么对于麻风病人的这个态度也在转变，并且呢由于这个像这个包括日本等等一些个国家他们有福利制度，所以说呢这个和贺英良的父亲呢就住到了这个专门的医院养老院里面这个接受治疗，情况是转好了。但是和贺英良这段经历，这段屈辱的惨痛的经历却深深地植入了这个幼小的心灵当中，以至于在他后来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他基本上把这段经历就抹去了，他不肯承认他有一个得了麻风病的父亲，他也不肯向大家透露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这样一个艰辛的环境下度过的。所以我说可能某种意义上说跟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太一样，对吧？这个可能是一个小说创作它也没办法超越那个时代，有一定的局限性。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后来和贺英良成功了以后，他才渐渐的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一切嘛。那当然那个当年帮助过他的那个大叔就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有了杀心，做下了这起这个有违天理人伦的犯罪的这个案件。好了，那么有关这个松本清张的故事呢我们也讲了很多，其实呢真的要想讲完的话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今天呢也只能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大家。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悬疑电影，特殊的悬疑电影湮灭。好，接下来呢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请您继续关注，特别是很快就要播出的这个节目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跟我们有相似之处的节目，那么就是这个魔力 X 档案。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